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让乐上乐活玩家。 今个星期呢，我諗即係有留意开游戏嘅朋友呢都知道一个嘅大作呢就终于都同大家见面啦。即係我諗佢係新作呢，係新嘅。咁但係同时之间亦都係好多游戏迷嘅一啲嘅集体回忆。今日就係呢个 Pokemon 啦 ,Let's go 啊。咁啊就係呢个 Switch 版嗰度呢终于都同大家见面啦。我记得我哋之前呢都曾经讲过嘅。咁因为即係话以佢个玩法呢，咁就有一啲即係以往大家又如果玩 Game Boy 年代嘅 Pokemon 嘅话，有嗰个嘅故事背景啦，因为都系即系差唔多嘅地图啊，差唔多嘅故事啊。咁啊，但系咧佢就糅合咗呢一个即系 Pokemon Go 嘅元素啦。咁同时之间嘅画面当然系优质化咗好多啦。咁终于同大家见面之后，咁你都见到真系喺网上面啊，无论系即系中港台啊，但系讲紧欧美嗰边啊，都有唔少玩家同大家分享呢、這、一个即系做训练员嘅体验啊。 係喂，即係其实几夸张㗎啦。我早两个礼拜去咗台湾啊，咁嗰陣时其实已经喺台湾好多嘅售卖游戏嘅地方呢、已经见到已经即係啲宣传开始做緊啦。咁嗰陣时未正式出嘅。咁但係已经不断播緊一啲 YouTube 上面嘅一啲即係试玩嘅片段啊，开发嘅片段啊，海报啊等等。咁以嗰个嘅势系好劲嘅。咁直至到即係终于出咗啦，咁亦都见到喺街好多人玩啦。甚至乎呢，我早几日呢去咗即係屯門區某間即係某個商場，大家會知㗎啦，嗰度就好出名賣遊戲啊、賣模型啊嗰啲嘅。咁去到嘅時候呢，嗰度我諗十間嘅遊戲機鋪都先算啦，有十間都係播緊Pokemon Let's Go 嘅一啲嘅遊戲嘅畫面嘅，除咗嗰啲藍店啊，即係 PS4 嗰啲之外呢，基本上呢全部都係做緊呢件事。因為你見到嗰個嘅每個有啲喺度示範緊個遊戲，播緊啲畫面啦。有啲呢就係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熟咗嗰啲老細呢好興㗎，佢就得閒冇嘢做，落去打下牙教啊，然後大家喺度交流下，一齊玩啊咁樣呢，咁又會傾得好開心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其實成個商場基本上呢，我會形容呢係俾 Pokemon Let's Go 係侵佔咗嘅， 即係鋪天蓋地嘅宣傳，好犀利 好犀利。 咁今次呢就即係任記啦，咁佢就即係除咗出個遊戲之外，亦都同時之間出咗一個叫做即係捆綁版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佢有一个叫做 Pokemon 嘅主题嘅主机 ,Switch 嘅主机咁样。咁喂，即係我觉得呢嗰个嘅策略呢係非常之成功。因为我发现好多朋友呢以往冇即係入呢一个任记嘅坑呢，都因为呢一个嘅主机主题就买埋部机买埋隻 game。 同埋因为今次呢佢嗰个嘅捆绑版入面呢，佢仲加埋咗嗰个即係 Pokemon 球，我哋之前曾经提过嘅，就係类似一个你可以諗嘅一个叫做手仔啦。不过佢就整到一个好似精灵球咁样嘅，咁就係当你呢玩呢个 Pokemon Go 嘅时候，或者 Pokemon Let's Go 嘅时候呢，咁就可以投入感更加大呀。 真係掉嘅。 係啦，即係好似呢instead of 就係挥嗰个嘅 Switch 嗰个手仔呢，你可以就真係好似揸住个精灵球掉出去去捉嗰隻嘅小精灵咁样啦。 其实係好吸引嘅，因为如果你即係比卡超 Pokemon 嘅 fans 嘅话，我諗你几难走得甩嘅。因为佢首先成个盒呢，你一望你已经觉得如果你 fans 嘅话，你一定会觉得哇好好 Q， 好靚好得意咁樣。咁同埋呢我覺得最特別呢就係佢個售價啦。咁通常呢譬如 PS4 都會有一啲即係捆綁式，就係、是、加一隻遊戲加主機，咁甚至乎主機上面有啲特別嘅印圖嘅圖案咁樣嘅。咁 Pokemon Go 今次呢隻嘅 Switch 都係嘅。其實呢佢個價錢先啦，即係睇返嚟如果一般正常 Switch 嘅主機可能2000多元咁，2000-2300元咁樣先算啦。咁如果你而家加埋隻 game 呢其實都唔使3000元。咁但係隻 game 本身已經即係唔止呢個價錢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呢係幾吸引嘅。同埋加上呢佢個盒係真係好靚嘅。咁同埋個主機嘅背後亦都好多即係嗰啲 Pokemon 嘅陰影啊， 剪影啦， 剪影啊，加上呢嗰、那個機係黃色嘅，即係直頭係比卡超個身，同埋最緊要係咧個盒嘅右上角，即係你未開盒之前咧，係寫住香港限定。 係 嗱呢個咧，我諗如果你是香港 Pokemon fans 咧，我諗其實你已經玩緊，或者買咗一部擺喺度唔玩，咁另外自己買隻 game 嚟玩都唔定啊。 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就冇 Switch 嘅，坦白講，我見到我都有啲心動。 有乜心動啊？ 即係畢竟即係嗱Game Boy 年代嘅時候咧，都曾經出咗一個 Pokemon 版嘅 Game。Boy 啊 ，Color Game Boy 嚟嘅，咁嗰阵时候咧，我都拥有过一部嘅，即系对于我嚟讲，我系即系嗰个年代噶嘛，都可以话系我集体回忆。咁啊，加上阿生头先都讲得啱嘅，就系、是、咧，即系嗱，因为今次咧，佢即系官方嗰个售价啦，即系2000美3000头呢啲咁嘅水位啦吓，咁其实而家已经炒起咗一啲噶啦。坦白讲，因为喂大佬，你真系发现有好多人都真系因为呢一个宠物小精灵啊，又或者精灵宝可梦啊，咁就真系落坑啦。咁你喂有钱唔通我唔赚咩？咁呢一期你都见到要真系格价嘅，如果你出去买嘅话，咁但系如果你计翻即系假设好似头先阿生讲个价位咧，大概是2000美的话呢 差不多。 其实只是讲的那部机呢就不是真的贵很多，真的差不多价钱。那贵出来的那些位置在哪里呢？除了那只 game 之外就是多个精灵球遥控器啦。因为嗰度两样嘢加埋咧，其实都要700多元，都走唔甩噶啦吓。 同埋原来咧呢、這个嘅同款版本咧，仲会送你嗰个 Pocket Ball Plus 里边嗰嚿嘅嘢咧， 系 佢会送一只精灵，就系、是、呢个梦梦。 系系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多人即系想即系入手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啦。咁啊，其实你如果真系要上网抄嘅话，都有好多人分享噶啦。究竟即系入边呢一个嘅同款版入边 开箱文 啊，嗰、那个精灵球咩样啊，嗰部机大。大概咩样啊？啲颜色系点样啦？其实靓系真系靓嘅。咁啊，亦都有分享就系话我点样可以用我个曲啊入嗰个嘅梦梦啊，咁诸如此类啦。咁啊，即系呢一度我就不必多提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可以讲下嘅就系、是、啊，真系估唔到其实嘅，即系事隔咁多年，再加上食住之前 Pokemon Go 咧，即系手机版嗰个游戏咧，哇，嗰条水咧，你估唔到原来今时今日宠物小精灵咧，即系嗰个号召力系依然威力咁犀利啊！因为你知唔知我自己身边有啲朋友咧，直头系。即系讲起咧啊，即系因为我哋有时候枕住玩其他游戏啊，例如 PUBG 又好啊，又或者系即系传说又好啊，咁即系话啊系嚟紧嘅时候啊，我哋即系再夹时间一齐玩啦、啊。咁佢话唔好啦，你唔好预我啦。咁做咩事咧？咁我由听日开始咧，即系讲紧啱啱只 game 出之前嘅一晚啊，我由听日开始咧，我又要做翻呢个训练员噶啦，我要开始去训练我嘅即系小精灵啦、啊。咁样样话，咁啊即系话吓系啊，咁。跟住我都其实好关心，我想了解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今次呢一个嘅游戏入边咧，都有一啲双打模式嘅。咁之前咧我就谂啊，究竟佢嗰个双打模式系纯粹单纯嘅即系对战啦、啊，定系啊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即系好似一啲即系 RPG game 咁样啦，即系 online 嗰啲咧，咁就可能两个人啊，咁一齐系去训练小精灵，即系为咗展开成为呢一个嘅即系精灵大师啊 ，Pokemon 大师啊，而系。即系一齐去展开嘅冒险之旅咧，有冇可能系咁样样咧？咁发现咧，其实就唔系呢一回事。不过佢双打咧都有双打嘅乐趣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可以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咁啊，今晚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就讲开呢个 Pokemon Let's Go 啊，呢一个任记新推出嘅游戏喺呢个 Switch 嗰度啦吓，咁啊，非常之即系受欢迎。你见到而家即系好多人啊都有分享啊，有啲即系吓、本身已经系老机迷嘅话，已经系成为咗训练员啦，再度成为啦吓、 我啱啱望一望咧，即系刚才你咪话啲炒价已经即系高咗嘅，啱啱即刻上网望一望咧，哇，3,100已经系啱啱。已经开始紧啦， 系啊，已经系浮紧噶啦。 因为本身系唔使3,000嘅， 你要周围隔一隔咯。其实就即系由你话2,000尾水仲有冇咧，都有，我都见到有啲地方有。咁但系即系你知呢啲价格就好浮动嘅。如果你真系唔急住玩，其实我觉得啊吓，摊一排。摊一排咧，我覺得個水位會跌翻落嚟。 傻啦，啲 fans 點會急住玩？你唔急住玩啊？ 係咁又係，咁如果你係 fans 啊，冇得講啦。 冇計㗎啦。 咁但係即係我頭先講開呢一個 Pokemon Let's Go 啦，咁啊可以玩呢一個雙打 co-op 咁樣嘅。咁啊今次佢就加入咗，即係因為你知啦 ，Switch 不嬲都有兩個 remote control 嘅，你可以有兩個手掣咁，大家一齊可以玩嘅。咁佢今次咧就俾你兩個人咧，即係一齊去叫做訓練小精靈一個嘅模式啊，即係例如话你哋当两个人一齐 co-op 合作咁样去玩嘅话咧，咁无论系即系去捉嗰只小精灵啊，又或者系真系同小精灵咧展开对决，即系通常同 NPC 打啦，咁都会有一个好似好大嘅优势吓，因为点解咧？举例，例如话你假设同即系 NPC 对战咁样，我哋开始咧就系作成一个战斗模式。咁咧以往你知如果系单打嘅话咧，就系大家 take turn 噶嘛，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发动完攻击啦，你输入完指令啦，跟住就到 NPC 咧，即系个电脑咧就输入指令，咁大家轮流回合制，睇下边个最先打到对方冇血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同一个朋友一齐即系双打对电脑嘅话咧，咁你就发现咯，原来系两个打一个，仲要系咧。你自己嗰边咧系可以打两个回合，先至到 NPC 喐。咁同样地啦，如果你捉小精灵都系啦，每次都可以轮流即系自己嗰边掉精灵球先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好似某程度嚟讲咧，双打嘅优势咧系会大一啲嘅。咁当然啦，今次你玩呢一个即系 Pokemon Let's Go 咧，亦都具备咗好多即系要大家连线啊嗰啲元素。大家如果以往有玩过就知道啦。因为咧喺今次呢个游戏入边咧，咁佢就有两个版本嘅，一个就系、是。比卡超版本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伊贝版本嘅，咁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就算系 Game Boy 版嘅 Pokemon 都知噶啦，因为大家就知佢出过咩即系红版同埋蓝版啊嘛，咁之后陆陆续续有出好多其他唔同颜色，有金版、银版咁诸如此类啦。咁通常呢啲版本有咩唔同呢？就系喺嗰只 game 入边本身，佢系有啲 Pokemon 咧，其他颜色系未必有嘅。咁你要点样即系储齐自己嗰、那个即系精灵咧嗰个嘅 list 啊？咁就要咧系同其他人进行连线交。啊、即系有多不如我同你 trade 啦咁样样，咁今次喺呢一个游戏入边都有呢啲嘅元素嘅系， 同埋今次咧亦都即系我谂佢个广告，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佢都系 sell 呢个亲情咁样嘅，即系系个仔同个爸爸就透过呢只嘅游戏就更加多嘅互动咁样啦。因为咧今次呢只 game 有一个卖点，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其实就系佢同可以同翻你手游嗰个 Pokemon Go 咧系有一个联动嘅，即系话说咧就系你如果喺 Pokemon Go 里边咁，你有啲精灵啦，其实咧你可以摆翻落去，即系你家用嗰个嘅 Switch 里边嘅嗰个 Let's Go 里边嘅，所以佢嗰个广告都系咁 sell 嘅啫。阿仔咧喺度喺屋企玩紧嘅时候咧，就过极都过唔到某关，咁好苦恼咁样。即系爸爸见到咧，就出咗去捉嗰只精灵翻嚟咧，然后就直接就即系。等咗落去个 Switch 嗰度，咁阿仔就用咗嗰只精灵咧，就搞掂咗啦，就过关啦咁样 嘅。哇，原来可以咁样样互相合作系嘛？咁嗱，呢一个都系一个元素嚟嘅，即系嗱，我谂之前我哋曾经讲过咧，就系发现即系 Pokemon Go 同埋 Pokemon Let's Go 嘅定位都几唔同。咁而家佢出咗之后咧，咁我即系亦都有真系了解过之后，我觉得佢个定位都拿捏得准嘅，因为嗱，以往 Pokemon Go 咧就真系佢嗰个 target 就系、是可能叫一啲平时咧唔太愿喐啊，唔太 outdoor 嘅人咧。多一个嘅动力咧，就走出去即系四围去行下，顺便就多一个目标就系捉下小精灵啊咁样样啊。咁但系 Pokemon Let's Go 就系行紧另外一样嘢，佢反而咧就系行翻以往大家即系一啲嘅情怀，因为大家如果即系喺Game Boy 年代咧有玩过呢个 Pokemon 嘅话咧，咁你就会发现今次玩呢一个游戏咧，佢某程度都有少少系重制版嘅感觉嘅，因为无论讲紧嘅系地图同埋故事咧，其实都几相类近。 係以往大家 Game Boy 玩過版本，咁當然就好多嘢就係豐富咗好多啦嚇。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作為即係老機迷嘅話咧，即係我見到真係啊，我發現佢今次任記咧 Target 嗰對都係好似我哋呢一個 stage 呢個年紀嘅遊戲迷啊，男同埋女都係，都係啊，真係唔係講笑噶。 嗱咁另外咧，你一見到今次 Pokemon Go Let's Go 啦，咁其實咧好多嘅事前嘅朋友已經喺外國啦，特別即係好瘋狂噶嘛，都已經即係有啲試玩嘅感想出咗嚟嘅。咁其實好多嘅 fans 都話咧，佢呢隻嘅遊戲嗰個目標係相當清晰嘅。正如烏嘉倫你所講咧，佢吸引一眾咧二十年嚟可能冇再接觸過 Pokemon 嘅某種版本嘅一啲玩家嘅、因為如果你話對上一次喺度即係可能除咗咧除咗高之外咧，你要再玩嘅可能係比較近啲係 3DS 嘅版本，然後再甚至乎係 Game Boy 嘅版本。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係吸引翻一啲嘅即係fans 啊或者老玩家啦。咁同埋咧，佢係一個熟悉嘅所謂本選嘅玩法嚟嘅。咁啊，唔係淨係針對即係系列核心一啲玩家做咗一啲嘅微調咁樣。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咧都已經有少少所謂我認為叫做補底啊，即係希望咧首先吸引一扎咧舊有嘅玩家，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因為同Pokemon Go 嘅手游有連動咧，再吸引埋嗰一班嘅玩家。咁所以佢今次嗰個定位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晰嘅。 同埋我覺得佢今次都加入咗一啲嘅元素啦。嗱，雖然我唔知佢入面嘅元素有幾咁嘅豐富，但係起碼會有嘅就係咩咧？有少少就係好似玩 Tamagotchi 啊，即係以前玩嗰啲咧養寵物嗰啲咧嘅感覺。因為其實喺今次呢、這個即係遊戲入面啦，咁佢都加入咗一個嘅即係元素，就係咧你係可以咧即係去按撫啊撫摸下嗰個小寵物啊，例如比加超或者伊貝啦、你可以摸下佢啊，令到佢開心啲啊，又喂佢食下嗰啲咧即係以往大家如果有玩 Pokemon Go 咧，你咪可以買嗰啲即係水果啊，唔知咩提子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咁你又可以喂佢食嚟增加佢嘅一個好感度咁樣樣嘅。嗱，咁當然其實呢一個好感度，你話對於嗰個遊戲本身嘅影響大唔大咧？我相信有一定嘅限制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嚇、即係呢一個元素令到佢更加即係優化或者豐富化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嗰個遊戲嘅內換度或者嗰個玩嘅玩家咧投入感咧，應該會大大咁樣增加。 咁同埋咧，我覺得佢呢個時候出咧，都真係即係成個市場策略嚟嘅，因為咁啱咧，呢唔係咁啱啦，其實擺到明係夾埋嘅啦，即係呢個比卡超嘅真人電影版咧，又已經啱啱已經出咗新嘅 trailer 咁樣，咁所以你亦都見到，基本上因為我有睇咗 Twitter 啊嘛 ，Twitter 咧呢幾個月開始其實一路期待緊兩套戲嘅 trailer 嘅、一套就係呢個 Pokemon 嘅真人 detective 啦叫做嚇，一個就係 Avengers 第四集啦咁樣。咁啲人就話：終於完成咗第一個嘅等待啦，因為呢個嘅 Pokemon detective 嘅呢個電影版嘅一個 trailer 出咗嚟啦。嗱、咁當然你個 trailer 就有啲人就覺得有唔同嘅諗法嘅，因為有啲就覺得點解 Pokemon 咁多嘢講嘅咧？咁但其實佢又話因為係個主角有特別嘅能力，先會睇到佢講乜嘢嘅咁樣。咁無論點都好，其實對於即係嗰個網上嘅世界或者 fans 群裏邊咧，已經係引起咗相當多。讨论咁，另外啦，去到即系只游戏又出嘅时候，喂，根本上系成个策略，甚至乎原来我啱啱睇到咧喺台北咧，因为我之前头先话上早两个礼拜去嘅时候已经好多宣传啦，原来佢而家有一个户外嘅成栋五六层高大厦咁高嘅 Pokemon 咧，已经喺个街度摆咗喺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基本上咧呢个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宣传策略，咁我只能够话 Pokemon 因为始终个 fans 实在太多啦，冇办法啦，无论游戏、电影，甚至乎即系玩具好咧，其实都真系只要佢一出。少少嘢咧，都惹嚟相当多嘅讨论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休息前我哋讲开呢个 Pokemon 啦，咁我谂如果讲 Pokemon 嘅话咧，大家除咗而家可能玩紧 Pokemon Let's Go 之外咧 ，Pokemon Go 呢个手游咧，咁我谂一两年前大家都系疯魔咗好耐啦。当然而家仲见到有啲朋友喺度玩紧、捉紧精灵、做紧呢个训练员咁样嘅。咁但系其实之前咧一路都话呢种 AR 嘅技术咧，即系所谓呢个虚拟实境嘅技术咧，其实咧就系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游戏上边嘅。咁同埋先前亦都盛传过咧呢一个即系开发Pokemon。高嘅嗰个嘅 公司啦，咁就嚟緊呢其實同哈利波特都有啲合作嘅，咁一路都係聽聞，一路都話係呀係㗎啦係㗎啦，有啲消息㗎啦咁樣。咁去到即係啱啱早幾日前呢，咦真係呢見到網上面呢有條嘅宣傳片出咗嚟喎，咁同埋呢都見到有一個呢係哈利波特叫做巫師聯盟Wizards Unite 嘅一個網站呢，已經係可以俾你去登記，咁就呢原來係已經話俾你聽，喂呢隻遊戲呢隨時我諗喺即係嚟緊幾個月呢隨時就會喺呢個手機上面就可以玩到，而而家呢其實就係可以俾你呢係事前登錄㗎。咁我都即係已經登錄咗㗎啦。咁其實佢冇乜特別嘅，因為呢佢個網站呢其實只係即係留低你嘅資料，開個 account， 咁然後呢留低你嘅電郵，咁最緊要呢就係呢佢會呢話俾你聽呢嚟緊啲咩消息呢，咁就係即刻話第一時間話俾你聽咁樣啦。咁同埋如果你係 fans， 我諗都會幾高興㗎，因為佢首先呢如果你去到嗰個網站呢，佢除咗有嗰個遊戲 Harry Potter Wizards Unite 嘅嗰個 logo 之外呢，下面如果用中文嘅話呢，佢就寫住歡迎巫師們，係啦，而魔法部就需要你嘅協助，而家就按加入啦咁樣嘅。咁由你搞掂晒即係你啲私人資料啊嗰啲之後呢，佢就話恭喜你而家係呢個保密法則特別小組嘅成員嚟嘅。咁魔法部呢喺度鄭重發誓，你只會收到呢最重要嘅資訊，係唔會俾啲即係好求其嘅嘢你，或者呢甚至乎呢佢話，或者呢嗰啲俾麻瓜們親暱地稱做垃圾信嘅貓頭鷹呢都係唔會信，唔會即係寄嘢俾你咁樣嘅。嗱，如果你聽呢幾句呢，你如果冇睇《哈利波特》就覺得冇乜特別啦咁樣，但如果你真係個哈利波特嘅擁躉，就好似 Pokemon 嗰啲擁躉咁樣咧，我諗你睇到呢幾句嘢咧，你係已經非常之興奮，因為佢嗰隻遊戲好可能就係傳聞中嗰隻玩法，就係、是、你喺街度，你要捉一啲可唔可以叫妖怪啊？或者即哈利波特嘅名叫妖怪啊？總之魔法世界裏面嘅一啲邪惡之物，又或者喺裏面發生嘅一啲事，可能咧就要用你部電話，到時咧喺唔同嘅真實嘅地方咧就互動啦。Pokemon Go 就係你要捉精靈啦，或者你要對戰啦咁樣啦。咁但係哈利波特呢個係點樣咧？會唔會喺條街度無端端撞到伏地魔咧？嗱，呢個咧我諗嚟緊咧係好多哈利波特 fans 咧都係相當之期待同興奮嘅一個遊戲嚟啊！ 係，即係你咁樣講嘅話咧，就令我諗翻你啱啱 Pokemon Go 即係未出之前咧，咁都係曾經即係有一啲嘅宣傳片就係流出啦。咁我記得當時咧，大家見到嗰條嘅預告片咧，真係好驚嘆，同埋好奇。期待，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大家你上网都可以抄得翻出嚟啊！咁嗰条片咧就系讲紧就系话喺呢个现实嘅世界入边，你随处都可以见到系啦 ，Pokemon， 跟住甚至乎咧，你捉佢嘅方法咧，好似系你真系伸手就可以去即系触碰得到，即系佢直头系将咧，即系因为嗰条片实在整得太靓啦，直头系将即系现实同埋所谓虚拟嘅结合咗。咁当然出到嚟之后，大家知道就系 Pokemon Go 啦吓个玩法，即系当然同嗰条预告片嚟睇嘅话咧，其实有一定程度嘅落差嘅，咁但系亦都即系唔算话系呃人啦，因为的确吓、你系喺嗰个即系手机入边，你开住嗰个所谓 AR 模式嘅话，你系可以见到喺条街嗰个街角位啊，个垃圾桶上面啊，就系企咗只小精灵喺度啊嘛，跟住你真系要碌个精灵球去捉佢啊嘛，咁嗱，我觉得而家如果真系将呢样嘢搬过去 Harry Potter 呢一度咧，嗱，其实嗰条预告片咧，我觉得咧。都系似系走呢个方向嘅，因为嗱嗰条预告片我哋讲少少，佢就系讲有个女仔，咁就系忽然之间唰一声就企咗喺条后巷嗰度，跟住咧佢就捉咗，即系嗱大家如果有睇过 Harry Potter， 系啦灰地奇嗰个比赛咧，那个金球仔会飞嗰个咧， 金探子啊嘛， 系啦，咁佢一捉就捉住咗咯，咁跟住后屘就啄一声就走咗去啦，咁嗱某程度咧。佢都係玩緊嗰個就係虛擬同現實結合，因為大家知道喺現實入面基本上你係唔會有魔法啦，更加你唔會睇到即係Harry Potter 個世界啦。咁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就係咩呢？因為如果大家有睇 Harry Potter 嘅話呢，就算 even 你而家睇啊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都系噶，即系佢就系讲紧喺无论系美国又好啊，喺英国又好啊，喺一啲现实嘅街道入面。都系存在住嗰啲嘅巫师吓，咁啊同时之间，原来可能喺嗰条柱后边咧，就系、是、另外一个世界啦。某程度都系讲紧我哋现实世界，只不过佢哋有另外一面，可能系另外一个空间，我哋从来冇探索过，冇去即系了解过。咁而家咧，即系我谂游戏商就发现啦，咦，其实可以将嗰个空间就系用 AR 技术去打造出嚟。咁我其实觉得佢哋好聪明嘅，即系谂到个咁样嘅 idea 咧，去将呢一个元素放入去个游戏入边。 但系同时之间我都会谂啦，究竟即系喺执行起嚟嘅时候，会唔会又系一个嘅期望落差呢？因为毕竟你知道 AR 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空间可以去发展，但系同时之间而家嚟到呢个阶段，佢亦都唔算话系有一个好大嘅突破性。你极其量都系咩呢？就系可能我喺啲街嗰度啊，你结合咗喺电话见到嘅一啲所谓即系。CG 砌出嚟嘅卡通人物，咁、但係你知道好流嘅，咁再加上就係呢你又发现呢，因为可能要视乎返你嗰个上网连接啊种种啦，如果唔係会窒到飞天嘅，跟住你玩玩下你就算啦。我嗰时候玩 Pokemon Go， 身边几多朋友就係话开乜鬼 AR 模式啊，又窒又成咁样删咗佢，最后咪又係一个即係所谓 假画面， 係啦，嗰个咩绿草地上面你见到嗰隻小精灵喺度跳跳下咁样，咪碌个波过去囉。即係可能会唔会慢慢又系变返，算啦，反正即係喺成个即係系统入面都未必配合得到嘅话，褪翻下一步都系唔要 AR 啦，玩翻即系简约嘅 CG 画面就算咧。 咪所以我其实有啲期望嘅，因为首先Pokemon Go 已经系一个即系叫做手法用呢种嘅技术同现实结合去玩嘅一种玩法。咁但系见到嗰个持久度唔耐嘅，因为我成日认为佢 update 得唔算快。咁所以有好多新意咧，当大家过咗嗰个新鲜感一过咗啦，咁其实就慢慢就 drop 噶啦，玩嘅人数。咁所以你而家见到玩嗰啲咧，除咗 fans 之外，好可能系一啲咧真系好忠实，即系觉得呢只 game 好好玩嘅朋友。咁但系你话纯粹真系新鲜感玩嗰啲就真系冇咗噶啦。而哈利波特咧，其实咧我如果即系公道啲讲咧，其实佢个可行性或者个可能性咧，系比 Pokemon Go 咧，我觉得系更加大嘅。因为首先Pokemon Go 系一个卡通片，咁有好多虚拟世界嘅嘢出现，但系咧现实世界你系见唔到佢里边即系卡通片里边嘅嘢噶嘛。哈利波特唔同，佢真系电影或者小说咧，佢都系将现实世界同虚幻世界本身咧，佢已经系结合咗，即系话俾你听，佢喺呢个空间里边有另外一个空间啊嘛。嗱，如果你话咧呢只嘅游戏系做到呢个感觉俾你，嗱，例如啊，我可能喺商台行下，突然间咧嗰个海报咧两部电话照埋咧，佢系会喐嘅。咁然后咧，佢因为某啲技术咧，就令到嗰个海报上面有啲指令，甚至乎有个人浮下浮下咁同你讲嘢喺部电话度睇到，又叫你做一啲任务。嗱，如果系咁样。能够类似咁样结合咧，而全港甚至乎全世界好多 point 佢都可以做到呢个玩法嘅话咧，咁我觉得慢慢有得玩啦。甚至乎系唔同地方你设计专属于佢哋嗰度嘅一啲嘅特别嘅 task、特别嘅任务，加上可能你行下就会见到啲你好出名里边嘅人物、角色、一啲桥段，咁甚至乎见到好多唔同嘅珍禽异兽、好多唔同嘅学院嘅人，亦都俾你拣入边间学院等等。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真系可以令到即系嗰个游戏持久性系即系耐。啲同埋咧，就真系吸引到一啲唔止 fans 啦，一啲未必太熟哈利波特嘅朋友咧，都可能觉得呢只游戏好有趣咯。 哇，你谂得好美好啊！因为头先你讲系一个好好嘅 idea， 例如话你假设大家攞住个手机，你对住嗰幅画、嗰幅图画喐，因为呢啲的确 系哈利波特套戏里边， 即系你行入去嗰间，你谂下，即系阿邓布利多嗰一间嘅学校入边啊，即系蹦墙啊，随处见到嗰啲嘅雕塑啊、雕刻啊、人像啊、图画，全部都可以会喐噶嘛。咁你话哇，而家我就系用个电话手机去呈现翻呢个感觉出嚟，我相信即系啊，如果技术成熟嘅话，的确系可以做到。不过我就未必觉得喺呢一款嘅手机游戏会出现。反而我会觉得咧，即系嗱，佢同啊 Pokemon Go 有一个好唔同嘅元素系咩呢 ？Pokemon Go 咧，佢虽然玩法系好黑板嘅，但大家谂翻，点解嗰阵时咁多人？咁熱切去玩同埋咁追捧呢，係因為佢個搜集嗰個元素係好豐富。你諗下，有成百幾隻嘅小精靈俾你去捉喎。咁我覺得之所以嗰個熱潮退呢，係因為畢竟都係即係大家發現捉嚟捉去都係嗰啲精靈。 因為嗰個比率啊。 係啊。即系你真系想要捉嗰阵时候，尤其是咩超梦梦嗰啲，你基本上都冇见过。系后屘大家一见到超梦梦嘅时候，有啲即系已经放低咗 Pokemon Go 部手机个精灵球噶啦，都即刻走翻出去搵啊，边度有超梦梦啊，都一齐去捉。所以其实嗰阵时候点解热潮系退，系因为佢入面嗰啲嘅元素咧系跟唔上真系嗰啲玩家嘅需求。嗱，但系。如果放到落 Harry Potter 嘅时候，会唔会有呢个问题呢？嗱，转头翻嚟可以真系讨论一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森，乐活玩家。 啊，头先咧，我哋又讲开，即系将呢一个Pokemon Go 啊，同埋 Harry Potter 咧，就系做一个比较，因为毕竟咧，其实两款游戏就咁睇落去咧，嗰、那个取向咧，都系好似有少少相似嘅。因为 Harry Potter 啊，无论睇个预告片又好，或者佢入边咧，即系讲个透露一啲嘅即系玩法或者个内容咧，都系结合呢个 AR 元素咧，好似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开就话 Pokemon Go 咧，佢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佢个收藏元素真系好丰富。喂，讲紧百几只精灵，即系你晚晚出去捉嘅话，如果理论上啊， 一晚捉一只， 你唔系成日捉嚟捉去都系嗰啲雀啊、嗰条鱼啊嘅话咧，嗰条虫嘅话咧，咁理论上咧就应该系会即系几令到你有新鲜感觉嘅。 甚至乎嗰阵时我好记得咧，其实好似讲到好耐咁，其实年龄前啫。嗰阵时系记得咧，有啲 group 啊，即系电话 at 咗佢就话俾大家听，喂，而家咧有仲有20分钟咧就会喺旺角某地方咧。嗰度就会出现一只精灵啦，快啲去捉啦！即系有嗰只嘅，大家互相去讨论，然后约出去一齐踩住架单车周围去捉精灵嘅嗰只嗰个咁嘅风潮。咁嗰个系其实已经系免费成为咗个宣传。嗰阵时甚至乎我记得上新闻添， 系啊， 因为阻住人踢波，然后话有冲突嗰啲， 跟住系闹人啊嘛，即系好奇怪啊！喺个球场嗰度捉精灵球系大过班踢波嘅人啊嘛，唔系咁啦。但系即系嗱，当你放落去 Harry Potter 嘅时候咧，咁我就会谂啦，因为嗱。Harry Potter 同埋 Pokemon 嘅即係一個幾唔同嘅分別就係咧 ，Harry Potter 佢首先唔係以搜集精靈為主先啦。其實你諗翻 Harry Potter 嘅故事，由頭到尾佢哋都係想對付嗰只伏地魔啊嘛。即係佢係真係有個目標啦。Pokemon 佢就話：我雖然想成為一個精靈大師，但係點樣成為精靈大師咧？ 要搜集曬先。 冇錯，就係你搜集精靈啊嘛。咁其實好明確嘅。咁但係當你放落 Harry Potter 嘅時候，你就發現啦。如果我嘅目标系讨伐呢个伏地魔嘅话，咁我假设我点解要行出街？我系收藏啲乜嘢嘢咧？我系搜集啲乜嘢嘢咧？咁同埋佢咪变咗好似 RPG 咁咧？即系你可能定时定后去某一个据点 做某 一 啲嘢， 就系要系咪对付某一个伏地魔嘅手下咧？咁如果系咁嘅话，嗱，系以故事 base 嘅形式去行嘅话咧，咁即系话。会玩完噶、哦，咁啊照计，如果咁样样系会玩完嘅话咧，即系只游戏某程度嚟讲又好惊佢唔襟玩、哦，咁但系如果佢唔系以故事 base 去玩，咁啊好尴尬啦，咁即系佢玩啲咩咧？即系你兜嚟兜去。就好似变咗冇目的，除非你话我要成为一个即系世界一流嘅巫师咁样样。 咁但系要做啲咩咧？ 咁系啦，咁但系我喂成为世界一流嘅巫师，我唔系周围好似收买啲烂铜烂铁咁样样啊，周围收发唔同嘅魔法道具，唔系咁样样噶嘛。嗰啲魔法道具即系喺 Pokemon 都系啦，嗰啲道具你系应该俾钱买噶嘛，理论上系。咁所以嗱，我觉得即系你话放落 Harry Potter 嘅世界，好似头先阿生讲，正嗰边嘅就系话 AR 技术或者可以真系呈现到即系部分啊吓，哈利。波特入面嘅魔法世界嗰一啲嘅元素，咁当然我有保留啊，究竟个技术做唔做到啦咁但系 downside 就即系有啲令人忧虑嘅地方就系佢嘅故事性或者佢嘅游戏嘅目标系啲乜嘢嘢咧？嗱，呢一个我觉得似乎系真系要花啲嘅时间咧去研究了解一下系。 嗱，咁其实除咗哈利波特呢、這个即系大家期待啦，咁啊即系等一下佢，应该我谂2019年初咧应该都会有多啲嘅消息噶啦。咁其实最近咧有另外一个咧由动画改编而成嘅游戏咧都。变成手游，亦都开始喺嚟紧有机会咧，就已经可以事前登录，仲话有预早嘅奖励送添。呢、這个咧就系、是、最近咧人气即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卡通工作细胞啊！因为咧佢就嚟紧咧，原来话喺12月左右咧，应该就会即系除咗特别篇嘅动画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嚟紧官方确认嘅手游咧就会推出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工作细胞第一个嘅游戏作品嚟嘅。咁啊内容当然啦，咁除咗有原著嘅剧情。角色之外咧，原来手游咧都会有一啲自己嘅原创剧情同埋新角色添。咁、而家睇翻即系而家有嘅资料咧，就话咦，好似应该会系将一啲角色组队去战斗嘅一个游戏。咁同埋咧，咁手游好多什么养成啊、育成嘅系统咧，应该都会摆翻落去噶啦。咁所以咧，应该到时咧有好多所谓血小板嘅情人咧，就会喺街度行嚟行去，组成一啲队伍咧，就喺度打交咁样噶啦。咁但系到底实质嘅玩法系点样咧？嗱，呢个真系未知道。 但系咧又系一只啦，即系哇好快，呢只嘅即系呢个嘅卡通都系近呢一年先兴起嘅啫，咁但系咁快就已经话有手游咧，咁都系似乎见到个市场，哇，好多人好中意呢个游戏，就立即咧就出一个嘅即系动画版嘅手机游戏咧，就俾大家去即系玩下咁样啊。 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咁有印象，因为血小板啦，实在太可爱啦。咁啊，工作细胞可能讲少少啦，其实佢就系一部嘅漫画，咁啊基本上就系将一啲我哋身体入面有嘅元素啊，哪怕系细胞又好啊，器官又好啊，咁佢就拟人化咗佢。咁啊，令到咧就即系佢就因为都系一个类似系格斗漫画咁样啦吓，咁但系就因为拟人化咗嘛，你就即系都略略了解到入面我哋嗰啲嘅细胞啊、血小板啊、 即系可以攞嚟救啊、 白血球啊，佢哋平时系点样运作？因为其实佢入面有啲位好得意嘅，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其中一话啦，咁就系讲话哦，有只细菌入咗喺你嘅身体入面，咁当然你身体入面就入面嗰啲嘅即系嗰啲抗疫力啊、嗰啲嘅血小板啊、白血球 啦， 系啦，咁就佢哋嗰个时候究竟做啲乜嘢去对付呢个病菌呢？咁佢就用一个好有趣嘅手法咧，就呈现出嚟嘅。咁你当你放落去即系手机玩嘅时候，我相信吓，如果即系嗱，因为有时候你知啊，手机游戏改编咧好参差嘅，有啲就算你话官方授权都好啦，都可以烂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佢真系捉到鹿又晓脱角嘅话咧，其实即系工作细胞，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游戏去改编，因为一嚟即系佢入面嗰啲嘅角色咧，都首先有讨好先啦；二嚟其实佢具备嘅元素好多嘅，即系头先除咗我哋讲话一啲即系格斗啊、热血嘅元素之外，同时之间佢亦都真系讲到一啲可能我哋身体啊，我哋对我哋嘅健康嘅了解有几深咧？我哋对我哋身体入边唔同嘅地方，佢哋嘅工作嘅时候，佢哋平时嘅工作内容系做啲咩嘅咧？咁当中有幽默，亦都系有一啲好有建设性嘅。咁所以我都期待住啊，呢一款游戏如果同大家见面嘅话咧，我相信都系一个值得大家一试去窥探一下点样玩嘅游戏嚟嘅。好啦，咁今日咧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